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感恩能够再次来到会教会来一起领受分享神的话语。去年来过，今年隔了很快又隔了一年的时间，一年超过一年。很感恩啊、每次来到这边跟你们一同在这里学习真理，然后一起敬拜啊，看到孩子们也跟着家人一起敬拜，一起学习啊，真的是为你们心里面充满感恩啊，看到你们对神话语的渴慕。保罗他开拓了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然后经过了蛮长时间啊，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大概应该有差不多隔了差不多十年啊。在这个信里面呢，他也非常的肯定啊，或者是想到教会，他就心中充满感恩啊。那他说这个教会呢，是从头一天一直到如今都一起在兴旺主的福音的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是常常的想到教会就很喜乐、很感恩啊。那我有那种感受哈，好像虽然很久看到你们一次，但是心里面也是充满了为你们充满感恩，为你们感到很感谢神，心里有喜乐的。那让保罗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是因为这个教会是同心合意的教会啊。但是他也给他们一些的勉励，特别在腓立比这一卷书当中啊。那教会是一个要一起长进的教会，所以他说想到教会，他就是心里面想到跟他们一起。又长进又喜乐，这就是他的心境。那能够一起长进，能够一起成长，是神的很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要从整个腓立比书当中，它其中有一个字在每一章都有出现。这个字呢，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团契，或者说有份，这个字。那在原文里面是叫做 koinonia， 这个字在每一章里面都有出现。所以今天用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我们很快的看了这个腓立比书，然后每一章当中跟这个字有关的经文，把它拿出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就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啊，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一到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到六节哈。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试着猜猜看，也许不用猜，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面哪一个字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团契，或者是那个有份，彼此有份的那个字，在中文当中翻出来都不太一样，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先来读第一章的一到六节，同声来读，请。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必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好，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他提到他是和教会是怎么样的一起同心啊。那如果说要比较明确一点讲到这个字出现在哪里，我把它稍微缩小范围啊，就是在这个第五节当中啊。你们很棒哈，马上就看到了哈。好，其实就是同心合意的这个字哈，同心合意啊，兴旺福音这个字，同心合意啊。那这个字其实就是它的原文就是那个团契啊，那个 koinonia。那如果用新译本来，它就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啊。新译本在这一节里面它是这样翻，它说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 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所以保罗一想到跟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就想到说，哎，他们是一直都是一起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是有彼此有份，就是都有参与的，都在当中呢，好像是一种我们说是一种团队的关系啊，或者说一种合伙的关系。所以这个福音的工作呢，不是只有保罗啊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开拓教会者他在做的，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参与在当中。那如果我们对腓立比教会建立的过程有点认识，我们就可以晓得保罗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啊。因为腓立比是保罗传福音到欧洲碰到的第一个城市，那他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当然他要去找这些有可能潜在的这些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他就去到河边，他们有一些妇女聚集祷告啊，他就跟他们在那里来传福音。其中有一位很有反应啊，保罗在讲的时候，他就大概看得出他是很投入，然后呢很愿意接受。后来保罗就带他信主了，然后这个妇人呢，他不但自己信主，他也带他的全家一起都信了主啊，受了洗。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好，你们真的很棒啊！好，他是吕迪亚，没有错哈。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啊，那紫色的布匹就是那种高级的布匹啊，所以我常常想，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一个做舶来品生意的啊，一个。董娘啊，好，但是他因为福音的缘故，他就带领了全家信主，而且他接待保罗跟希拉，接待他们在他家中，然后就我相信他的家就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就好像这样子，从家里面开始，这个腓立比教会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保罗在腓立比在传福音过程当中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侍女。他跟着保罗后面一直在喊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这是至高神的仆人。那保罗本来不想理他，后来实在是很烦，就转过身来就命令这个邪灵从他身上出去啊，命令乌鬼从他身上出去。后来这个侍女得到释放，这好事啊。可是谁不高兴呢？他的主人不高兴了啊，因为本来他们是利用他的这种状况来得利益的，那现在他恢复正常了，那就失去了得利益的机会了，所以主人不高兴就开始作乱了。然后后来保罗跟希拉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我们知道他们在监狱里面不但没有在那边两个人觉得很沮丧说我们传福音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不是，他们在那里赞美神，他们在那里歌唱赞美神，结果地大震动，连这个手镣脚铐被震开了，监狱的门都被打开了。那这个时候当然很紧张的就是那个管监狱的那个狱主，他本来发现说，哇，糟糕了，这些囚犯如果都逃走，他就一定会被杀头，所以他就想要自杀。这个时候保罗就阻止说，千万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还在这边，我们都没有离开。那当然对这个狱主他非常讶异，怎么会有囚犯是这么乖的，监门都开了，他们竟然没逃走，就接待了保罗，把他带回家为他疗伤，然后呢也请他们用餐。保罗一样带领这个禁足跟他的全家就信了主。所以现在的姐妹看到他们充满喜乐的接受了福音，从第一天他们信主开始，不管是吕迪亚一家，不管是这个禁足一家，那这个虽然没有讲到这一位侍女，但是我相信她得释放了，她也没有利用价值的，主人可能不要她，但是她就会成为被教会所接纳，也在教会当中喜乐的分享她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教会一开始就是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应该就是充满了喜乐，而且很愿意传福音。难怪保罗会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保罗为他们心中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感恩。那我刚刚说这个大概保罗写这封信，他人也在监狱里面，好像又再一次的在这种的处境当中，他可能就想到了 这个腓立比教会，鼓励他们啊。那经过虽然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可是教会那个心智没有改变。亲爱的姐妹，传福音不是只是少数人的事，传福音不是只是这个传道人的工作，或者长老执事的工作。传福音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份在当中，都要一同来参与的。这个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能够有团契是非常重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团契，团契就是会大家很在一起很好，可能就会变成越来越像是一个内聚的关系啊。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参加团契，然后就被提醒说啊，你参加团契千万不要到后来哈，就是这个把团外面那个口拿到气的旁边变成什么？这两个字，团的外面那个口拿掉，拿到气的旁边变成什么？专吃啊！啊，千万千万不要团气到后来变成是一个专吃啊！那这个我们华人都喜欢吃吃喝，这在一起团气就是要吃啊，这是没问题哈、啊。在一起吃饭很好啊，爱宴很好。可是如果我们的团契变成只是专吃，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在那里联谊，只是在那边大家觉得在一起很好，那就糟糕了。我们如果教会到后来变成只是一个内聚的群体，那就不是上帝设立教会的意义了。我们是要回应大使命，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要继续不断的能够好像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很盼望还能够去跟人家分享，我们也盼望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经历到这样的恩典。所以教会是一个能够在福音事工上有彼此有份的，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策略来得着这些我们身边的人。刚也在跟同工分享说，一年来一次就发现哇，这个周边变化很快啊，房子一下盖了很多啊。那我相信，当然这不见得都大家都搬进来，但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新的人搬进到这社区当中。那我们要向神祷告啊，我们盼望能够得着这些未信主的对象。当然，这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找教会。我们也盼望他们能够找到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愿意好好传讲神的话这样的教会，让他们能够领受那个福音的影响，让他们生命可以被改变，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所以保罗说在第六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怎么样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是神先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善功，他也怎么样，他也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时候我们改革宗教会因为非常看重真理，对某一些人来讲就会觉得说好像比较枯燥，或者比较好像没有太多的活动，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也会好像觉得我们就是更多的研读神的话，我们好像就会忽略了那个传福音的那些行动，我们有时候好像会比较缺乏那个行动力，那这是需要平衡的。所以相信在一个建立在真理根基上面的教会，也是对福音会非常能够有感受而且愿意去分享的。我相信对你们而言，你们也是如此啊，能够继续的，因为神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也要成全这功，他也必定要做成，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上帝会成就这样的事啊，盼望我们也能够是在这个福音的宣扬上面是彼此有份的啊，这是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在福音的宣扬上是同心合意，是彼此有份。第二个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交通的关系上，这个彼此的连结的关系上面也是有份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章，第二章我要 请大家读的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一起同声来读，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好，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那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 koinonia 啊，这个团契这个字呢又出现了。好，我一样来缩小一下范围啊，在第一节当中，哇，你们真的很厉害，都是马上第一时间就看到重点了哈，没有错，就是被翻译做交通这个字。中文很有意思，这个字有时候外国朋友比较不容易学会，他说交通啊，不就是那个在外面讲交通安全，这个交通的状况如何，这个字不就这个意思吗？那当然不是，我们都一看就知道，上下文一看就知道，这里的交通完全不是指那个外面的那些车辆啊，行车的那些这种的交通。这里所讲的这个交通呢，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分享的关系啊。这个交通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就是在这个实际的互动沟通啊，实际的有更多的连结，有更多的彼此的这种关联性。那这个交通呢很重要，这里讲到说在圣灵有什么交通啊，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那这里这个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有没有看到你的圣经，如果是我们和合本圣经，那个圣灵的圣旁边有打点，有没有？好，那大家知道这个打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 原文里面没有啊。对，你们真的是水准很高，都清楚知道，所以这个在原来原文里面就没有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灵里有什么交通。当然加上圣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交通的关系是只是一种就是心灵的交通，当然这是很好。我们说不只是外在的联谊连结，像刚刚说的专吃，不是哈，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一个联谊会，我们乃是在属灵的层面是有关联，互相分享，我们会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来彼此造就，我们会一起在这个敬拜，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互动，这个就是灵里面的交通。但是要保持在灵里面的交通呢，其实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只不过就是可以用一种情感的层面，情谊的层面，交谊的层面，大家可以在一起关系很好。可是如果我们要进到更深的属灵层面的交通，那真的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不但重生了我们，圣灵不但继续的来引导管制我们，安慰我们的心，这是在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可是圣灵也同时在教会里面运行，是为的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圣灵也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能够彼此服侍来建造教会。圣灵也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被感动，知道别人的需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彼此互动的关系上面是很真诚真实的，愿意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亲爱的姐妹，一个教会如果要真的能够有一种很好的团契的关系，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的帮助。 这个不是靠自己人的力量或者 我的情感我的意愿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中文把它翻作在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也是非常好，因为圣灵就是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特别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紧密的关系，我们要一起传福音，要一起服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也会面临一些的挑战跟困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我们不可能想象好像教会就是像已经在天家一样啊，那不然我们就直接去就好了。我们还在地上，我们都在教会生活当中还在学习，我们当然预尝了天家之乐，可是我们也会面临挑战。像腓立比这么好的教会，保罗为他们充满感恩，他们也是同心合意啊，一直在兴旺福音的，请问腓立比教会有没有问题？有，当然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四章，同样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信里面提醒他们，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好，请一起同声来读经。 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一直提到有他想到他的同工是一同劳苦一同做工同父一轭，所以表示这些同工都是非常紧密，跟保罗也好他们彼此也好都是非常紧密的同工，对不对？但是他在这边公开的表达，他说要请他们也要帮忙，他要劝两位姐妹同工，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这两位要做什么？要在主里同心，所以意思表示他们现在怎么样？不同心。好，如果是同心的话就不用再劝了嘛，对不对？而且呢要公开的写在信里面，这表示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应该是蛮严重的吧，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些问题可能是不一定，就是反正彼此之间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私下去处理的，可是这个问题会需要保罗写信来讲，表示说这个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而且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所以保罗再一次特别提醒他们说要在主里面同心啊。那我要问大家，请问这两位姐妹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啊？ 是 啊，最后讲嘛，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他们都是属主的。请问他们有没有爱主？ 有， 保罗说他们都曾经跟他一同劳苦，在福音上一同劳苦，对不对？表示他们都是很爱主，很积极，很愿意服事，很愿意传福音的。好，所以请问是基督徒，是敬虔爱主，是愿意传福音，是可以一跟保罗一起同工的，还会不会有冲突？ 会。 这里让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基督徒的关系想得太过天真，好像哇都是大家都不会有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有基督徒的地方也会有问题，一起传福音呢也不保证不会有冲突，很多时候反而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积极，大家都很投入，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会比较好，应该那样做会比较好，其实都没有，可能都没有违背真理，可是呢就是因为大家各有所坚持，以至于呢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嫌隙，或者是彼此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这非常可惜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在灵里面的关系是很重要，彼此要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回来看到第二章，各 个人要看自己比啊，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些？因为如果没有看到这一些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就有时候常常会很难同工，很难同心。这是我们本来里面都还是有罪性，我们都还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保持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很难越过这些问题，我们很难真正的达到真实的同心。当然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存心谦卑，如果我们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你就会一直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你会觉得我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我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所以我要坚持啊。当然这个为这些都没有错，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要同心，我们学习放下自己，因为要同心，我们更多的顾到别人的感受，别人的事，我们也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要想到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同心参与在当中。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的冲突的时刻，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但是我要再一次说，我们靠自己是很难完全谦卑完全放下。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到讲到这个问题，到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基督的心，我们根本就做不到这些事情，我们还是一个全然堕落败坏的罪人。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生命，需要有基督的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基督的心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从第六节开始就是一直在讲到基督的降卑，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在被升高，那这段我就 不多说。但是我们都知道，除非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在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放下我们自己，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愿意让他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活出来，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同心，真正存心谦卑，可以真实的一起来同工。所以这个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命是需要是在圣灵里面被保守，是需要在灵里面有一种这样的关系，是需要有基督耶稣的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成就的。那特别是圣诞节即快到，我看到可能教会也会有一些福音行动，特别像我们教会常常在圣诞节就会有许多的福音行动。每次到了这样的时刻呢，就会发现哇，就会有一些状况。你没有做什么都没事，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哎，奇怪，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就小事情也会产生一些冲突，一些紧张。所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要动起来，所以我们当然就会有一些的坚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种警醒，因为你要知道当你要动起来的时候呢，撒旦也要动起来了，他也想要这个 不甘心的，他拦阻这些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更要小心谨慎。那唯一的秘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去胜过这些诡计，才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继续同工。这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到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这个有份团契的这个字呢，出现在一个比较特殊可能我们比较没有想到的地方。我们要来读第三章的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好，一起读十，请。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这一段是保罗的一种见证，他在讲到他自己继续成长、继续长进的那个历程当中，他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字，团契这个字，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呢，是出现在第十节。好，大家真的都 很棒，我听到有人讲了，就是一同受苦，一同这个字，这个在团契的关系上面也跟受苦 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有关，这个好像比较难想象，但是在新译本里面就翻得很清楚，他说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哦，这个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说一种能够继续保持长进的生命呢，它是一种有份于主的受苦受死的一种生命。亲爱的姐妹，团契我们想到都是美好的那一面，都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很快乐，但是我们其实中文也常讲要同甘共苦，对不对？所以不会说是只有快乐的事情可以分享，喜乐的事情大家在一起彼此拥有很好，但是如果有同甘没有共苦，那当然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团契。同样的，在信仰里面，如果你只希望你的这个信主以后呢都是一帆风顺或者像某些教会可能会常常强调，就是你会赚大钱，你会身体健康，你会很事业成功。亲爱的姐妹，信主之后都是这样吗？我说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我都没有这样子？如果我们信主，我们信的信，我们的信仰只是好像保证我们都是好的那一面，都是经历那种这个美好的事，我们好像因此就不需要受任何的苦，或者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那这样的信仰要留意了，我们要重新去思考。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很棒。可是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还要效法他的死，这是信仰的道路。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基督，我们就要与他联合，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当然我们也会经历到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所以我们要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并不代表说我们能够好像去分担他上十字架的那种苦，在救恩的事情上面我们一点帮不上忙，我们其实做不了什么任何事，这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可是为什么在这边讲我们要去试着去进入到他的受苦，我们要去体会效法他的死，那是因为我们要有那个至死劳我，要有那个与主同死同埋葬才会同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层面，在个人的层面。可是如果今天在一个教会的整体的层面，我们也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也等于是在进入在其他的肢体的那种受苦的当中，我们也是与基督陪同的那些受苦的肢体一同在面对他们的苦难，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团契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层面，这也是他最可贵的地方。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那边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都会受苦，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的非常重要，我们在信仰上面不要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个层面。 在其实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你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不但是相信了他，你就要有心理预备，你要和他一同走过十字架道路，一同受苦。我曾经看过一个网络上面的这个漫画动画，他就在讲有一群人，大家都是背着十字架在跟随耶稣。那这个十字架当然每个人的大小不一样，可是对大家来讲都是有相当的沉重啊，每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就有其中有一位这个主角，他就是那个十字架他觉得太重太长了啊，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那个尾端的地方稍微锯掉一点啊，这样稍微轻一点嘛啊，而且不会太卡啊，不然很重就会卡很卡啊。那走走走就觉得哦好累还不够，再把它再锯掉一点啊，就这样锯了几次以后呢，他就发现哇他现在走起来很轻省啊，很好背，而且呢也不会一直卡到地上。啊，其他人大家都是规规矩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走，只有他是哇越走越快了，然后就走在众人前面，来到一个地方呢，发现有一个悬崖，他说这要怎么过去呢？等到他看别人来的时候呢，原来大家就是把那个十字架跨在那个悬崖上面，就好像桥一样就可以走过去了。就他呢太短了啊，他的十字架太短，所以他每个人有自己可以过去的桥，他的十字架呢就没有办法，就是不够长，他就在那个悬崖边呢，就在那边哀哭切齿啊。这个故事当然没有停在这边啊，上帝怜悯啊，就再给他重新给他一个原来的十字架，让他再重新背起啊。他当然他过了了这一关，然后继续的再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想要选择容易的路，我们甚至用自己的方法觉得这样比较好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要付太多代价啊。遇到一些的挑战，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姑且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一次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态度，等到真正最大的挑战来的时候，我们就过不了了。很多时候神允许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是在帮助我们，试炼我们，也在训练我们，只为了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千万不要省略了那些该学的功课啊！孩子从小也让他们开始学习有一些的代价，开始学习承担责任，开始学习他可能要吃一些苦，可是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走这条路，我们就要有份于他的苦。但是不仅是自己个人，我刚才讲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所以当别人正在受苦的时候，当然他有他的担子要背，可是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也要去担当别人的担子，一起承担就会比较轻省。所以当我们身边有人正在面对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受苦，陪他一同走过，鼓励他，不要让他用走捷径的方式轻易的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也要在他好像快要承担不住的时候给他加油，我们就透过主给我们的那个安慰来帮助来安慰，就像去年来的人跟大家分享那个信息，我们是帮助和弟兄姐妹一同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与基督的受苦有份的一种实践的方式。我相信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碰到一些需要的肢体，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刚刚信主的慕道朋友，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软弱他有困难他才会来到教会，那是我们最能够去实践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一种方式。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忽略这样的需要，也让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同甘共苦，能够在这些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也 同哀哭的一个群体。好，最后在第四章里面也出现这个字啊，那出现在也是我们比较可能想不到的地方啊，在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节到十六节这边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十五节、十六节，请。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沙罗尼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好，请问这个 koinonia 会是这次又翻译做什么的？很特别的，哇！你们真的很棒 啊！每一次都讲对了，就是攻击这个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受受会不会是也是有点像，可是在这边是攻击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 koinonia 啊，这个字。好，所以保罗说这个有份的关系哈。很具体很实际的就是在一种彼此的供给，供给就是你有需要我来帮助你，对不对？我很实际的帮助你，那今天换成我有需要你就来回馈，你就来帮助我，互相的帮助，供应补给，给予分享，这些都是在这边要表达的。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就常常是需要透过这些教会的协助啊，因为他也说他可以靠福音来养生，可他不想要让人觉得他是用钱来买福音的啊，所以他常常是放弃这样的权利，他要亲手做工支帐篷来啊养活自己，有时候还要帮助同工。可是感谢神，上帝也会感动一些教会，实际上的就是啊奉献供应他的需要。然后呢，当他们想要去做救济的工作、募款的时候呢，教会也都很乐意的来回应，这都是很好的学习啊。所以保罗说，他说，他把福音传到马其顿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到欧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因为大家可能还没有感受到那个需要。后来他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个腓立比教会呢，甚至还是持续的他们保罗不在那边，他们还是持续的来打发人来供应他的需要。保罗为此很感动，当然他提到这个也是他知道他现在虽然在监狱里面，腓立比还是很顾念到他的需要，还是会差遣人去关心他，去帮助他。所以对保罗而言，教会的那个团契的生活，那种彼此的有份分享，是反映在很具体实际的那种奉献的行动上，不是只是说啊，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不是只是这样啊，就是讲讲而已啊，而是真实的有行动的。那这个在教会生活当中其实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层面，开拓教会需要经费，所有教会事工的推动都需要经费，传道人生活需要有人来指引。那有时候可能牧者在自己的教会有时候不太方便讲太多这个，好像感觉上一直在跟他在这个请求支持哈，有时候也不太好讲甚至有时候讲太多奉献也会变成有点像刚刚我说某些教会就强调说哇要财富自由要这个上帝就会祝福你你越奉献上帝就给你更多讲起来有点会变成成功神学的味道，但是我们也不要失去平衡，因为这是很实际具体的事情。如果我们要在爱心上面，在这种环境上面，在这种肢体的互动上面，那你也要看到需要，你也要愿意去付出啊。当然不见得是金钱，很多层面都是可以付出的，可是这个实际的物质的需要是我们应该要去操练的。保罗说他看这些奉献，他也不是把它看得好像是所谓的很世俗化，其实金钱财务是中性的，你用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样去用它，它产生出来会有不一样的果效。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属灵的层面啊。所以保罗怎么看待这个奉献呢？在十七节到十九节，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这个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很多的学习，不同的眼光。那我要邀请最后大家来一起读这个十七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经。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你看到保罗在看待这些奉献的时候呢，他有不同的眼光。他说 我不是讲这些，我不是要求你们来馈送，我真正在意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是归在你们的账上。这意思就是简单的用白话一点讲，就是你们奉献不是支出啊，是收入，是不是付出啊，其实是得着。你奉献的时候呢，上帝给你果子更增多，是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户头是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很特别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属灵原则，栽种在物质层面，可是它却能够收成在属灵的层面。请留意哈，这个不是说你奉献多少，那上帝就给你更多钱啊，不是这个意思哈。是栽种在物质层面，可是收成呢却是属灵的丰盛，果子越来越增多。第二个，保罗说其实我也是样样都有，而且有余，很充足了。虽然我没有要求，可是你们还是派了以巴弗提把你们奉献带来，所以我感受到非常的充足。所以我看你们所馈送的这些就像是什么呢？馨香的这个极美的香气，馨香的气是被神所收纳喜悦的祭物。也就是每一次的奉献，虽然保罗说你们是坐在我身上，可是呢其实是奉献给上帝，上帝悦纳这样的奉献，悦纳这些馨香的祭献给他。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今天你奉献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可能你帮助一个有困难需要的一个肢体，你可能奉献支持一个宣教事工，奉献帮助传道人生活，这一切不管你坐在什么地方，坐在什么的人身上，都是奉献给神的，都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要跳脱一个迷思，有些人奉献会觉得说好像我有恩于谁，我对这个事工很有贡献，千万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是献给神，神悦纳的，这最重要。所以不是我今天我好像哇我有恩于他，他就应该要感谢我，或者哇你看教会这个事工能够有经费，就是我有份，我有功劳啊，那就变成像以前那个庙里面都要在柱子上面写名字，对不对？啊，这某某人献的，然后还要在入口的地方用很大的字，谁捐多少谁捐多少，千万不要掉到这样的一种功德的迷思里面。还有时候我们奉献会觉得说啊，我有奉献，说我就可以有表达意见哦，我就好像我就可以主张应该这个钱要怎么样，那个钱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你奉献的，你是奉献给上帝，上帝已经悦纳，你就敲脱了啊。这个钱，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从长子角度来说，我们要做好忠心的管家，可是奉献者千万不要有那种心态，觉得说。我就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用？我应该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才对啊？这个其实要小心避免。当然，保罗最后说，教会的奉献其实就是他们去经历神的丰盛的一种供应的机会。你要知道，你能够奉献是上帝的恩典， 是上帝让你有获财的能力，是上帝让你有奉献的那个意愿，是上帝让你可以来奉献，这是恩典。因为神祝福你，让你丰盛，所以你可以回应神。所以保罗说，你要看到上帝在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使所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所以今天能奉献是恩典，不是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或者邀功的，那我们只有存着更多的感恩的心，因为知道这是从神而来，反而我们在这当中能够经历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先生姐妹，原来在奉献上面有份，在这个彼此的供给协助上面有份，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过去我在侍奉的这30年当中，我就经验到，其实当教会愿意学习操练这样的功课，上帝真的是可以多多的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继续的可以来服侍他，来奉献。我们教会就过去这30年一直持续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十一奉献，所以我们也学习十一奉献，就是教会会有一个十一的对外，不是用在自己身上，对外的奉献，不管是用在神学院，用在这个宣教的工作，用在这些词汇的工作上面，就是这个一定是对外。那有时候到了年底很挑战啊，因为可能我们经费自己也不是很够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这个对外的，我们就是把它提拨出来。不管今天我们自己的经费会不会因为这样产生不足，我们该要提拨出来的就把它提拨出来。而且我们就慢慢的学习增加10%、11%、12%、13%，慢慢一点点增加，让我们更多的去操练。感谢神，真的是30年来上帝从来没有亏待过。就算是有时候很紧张，可是当我们一直持续这样做的时候，上帝还是供应我们的需要，包括前面几年疫情的时候，没有，上帝没有让我们缺乏，经常费可以足够，我们还是一样有能力可以做在这个其他的需要上面。所以神是让我们经验到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需要都充足的。难怪保罗讲到这边，他最后第20节他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颂赞，我们一起最后来读这个20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看到他们为什么会一起成长，因为他们在福音的事上彼此有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在彼此的交通团契的关系上面是有份的，是真实的，是在灵里面的这种关系。他们不但如此，跟耶稣基督连结，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也同样的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最后他们在很实际的好像物质的层面，这些需要层面上面，他们也操练学习，彼此有份。所以你们看到有向外的，有向内的，有向上的，有像有这个属灵面向的，有这个物质面向，都是很平衡。奉主的名来祝福贵教会，也能够在这几个面向去操练学习，一同长进，最终是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劝勉，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你设立新庄教会在这个地方，主要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连结、互相团契的一个群体。主啊，谢谢你，我们深信从头一天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是同心合意的兴旺主的福音。主啊，也愿你继续的把这样的心思放在 教会中间，主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彼此的连结，与你的连结。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复活的大能，福音的能力也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更愿意你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看顾传道者在这边所摆上的。主，让我们不但充足，我们还能够给予，我们可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经验到你的丰盛，以至于我们就说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